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今夜起飞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好几 下听完我算在我是白头是梦走大美也好了相逢知己云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死了马家贫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儿，弟弟因故马家走，两兄啊，弟弟之命不难为马家死。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Oh,

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